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係講理想有咩錯呢？即係講下 AV 唔有錯啦，那些年， 嗯， 其實那些年有邊個唔講 AV 啊？未講 AV 啊， 係。 但未講 AV 之前呢，我講下今日出街，即係點解要點解今日公眾假期啊嘛， 嗯， 啊咁樣就我休息啊嘛，咁係咩節呢？係端午節， 嗯 ，OK， 端午節呢就我可以講少少一啲典故俾你聽啦。 好啊，好啊， 嚇、啊，唔係典故嚟嘅，其實好簡單嘅啫。今日乜都可以，可以。但千祈唔好问人借嘢。 哦，点解嘅？ 今日要借系借咩啊？通常叫借种啊嘛。 哦。 OK 哦。 啊，我今日俾就得。 嗯。 俾种都得。 嗯。 啊，我而且即系唔可以借嘢，借嘢就即系借种。 嗯。 借种就梗系唔好啦。 明白。 OK。嗯。即系中国人就系呢一日咧，就唔会问人借嘢嘅。 嗯。 如果你今日，如果你冇有冇，當然都可以問我借啦 ，OK， 都睇下你件女點樣嘅啫 ，OK， 嚇，咁啊，講翻 AV 啊，即係我講翻那些年啊，理論上呢一集那些年最後嘅一集噶啦，今年啊，點解咧？因為我去睇咗日曆咧，原來冇星期一係公眾假期，撲街！即係如果譬如我做那些年，我會錄定那些年嘅，我即係咧嚇，可能冇頭冇尾啦，可能。是咩字？可能是病嗰日呢就攞嚟出嘅。好撚大鑊啊，即係如果再出呢啲今年聽到那些年呢，即係除咗呢日之後呢，喺那些年呢就唔方時嚟我病緊。 咁都唔係嘅，可能我哋即係開show嘅時間你又要焗喇住出那些年呢。即 係 老實講，咪揀下半年一定係好多嘢搞㗎。 理論上今集就係今年最後一集那些年 ,ok, 咁我希望真係最後希望最後一集，我唔想病啊大佬。跟住下年先算 ,ok? 嗱、讲 AV, 有边个未睇过 AV? 冇人啦、 啊。冇人啦、啊、我相信我班贱男、 嗯、 甚至乎有啲女仔都会睇嘅 ,ok? 係呀係呀。 即係但你觉得我啊我想问下阿迪啊，你觉得我对 AV 系点样？ 不过你睇 AV 啊，咪先应该咁样讲嘅系。即係要睇 AV 嘅年代呢，好簡單，一定係翻版碟遊開始嘅 ,ok, 其實大家都係差唔多嘅時期，因為個時 四仔信和四仔， 你唔學 信和三仔 係啦，即係嗰段時期，即係 Ara 應該90年代到先有嘅產物嚟嘅、嗯、因為呢、這個就唔係在乎於你係幾大我係幾大咁嘅緣故，因為嗰段時係個潮流開始嘅，咁跟住衍生落到一個問題就係、是更加好嘅就是由 BT 開始啦 ,BT 就係你有冇喂係咪朋友啊 share 過嚟嘅時代啦，咁啊所以就即係跟住就一路殺落去啦，咁所以我諗大家差唔多啦。 你知唔知我點睇嘅呢？我就唔係好鍾意睇 AV。 嗯。 我亦都唔係好鍾意睇鹹股嘅，即係上一次再上兩次嘅我講過我睇那些年我睇過嘅鹹股㗎嘛，係咪、 嗯 啊我唔鍾意睇。我成日一向我都認為呢做呢好過睇。 喔、 哦。呢、這個經典嘅。但係令我幾時開始我去多睇咗呢，以前唔係唔睇。 嗯。 睇。喺網上面睇囉，買返晚睇囉、 嗯。 或者因為點樣問人借啲碟啦、錄影帶啦，咁樣我都有嘅。OK。咁到我真係多睇多留意咗呢，就因為一個 AV 女優。 嗯。 應該可能啲網友講嘅，我覺得以前都講過啊，這個女網優呢係叫咩呢？係咩名字呢？叫及川來央。 喔、 哦。即係 知道邊個。 佢唔係好靚啊。 嗯、 啊傑斯好撚熟啊，你佢可以講個及川來央啊，傑斯好啦。唔知啊傑斯個 AV 好撚叻㗎，話聲你聽，我就差少少。因為我其實唔係咁樣睇。即係及川來央點吸引我呢，就由我喺網上面啊睇佢嘅短片開始。 嗯、 即係你知道呢有啲討論區呢咪整啲幾廿分鐘嘅短片嘅。短片嘅，跟住即係精華啦，最正嗰段啦，俾人屌嗰啲最靚勁嗰啲啦。咁、 嗯、 我就睇啦。即係我睇過一幕呢就點樣嘅呢，屌完之後阿來央呢吞。嘩、 哦、 當時黐撚線㗎，你有冇搞撚咗吞？ 屌你！當然啦，而我自從我睇咗《豪情二》之後咧，我就知道原來嗰啲係香蕉加奶色啦，或者香蕉奶色嚟啦，唔怪啲女人可以吞啦，話俾你聽。啊，我即係知咩執男啦，點解而家我屌緊嗰件女咧？嗰、那個男主角都睇唔到個樣啦，我知點解啦。而家我終於知點解啦，話俾你聽，因為咁啊，你可以睇下《豪情三》嘅，咁啊《豪情二》嘅，咁我知點解。但當時我唔知噶嘛。吞喎、 嗯， 喂，我係幻想唔到，即係你係內，你係中出又好，你係內射又好，你乜撚嘢都好，我都可以接受啊！吞我真係唔可以接受，即係大家男人都知，喂，真係腥腥地噶嘛，有時係咪先？你聞到噶嘛，自己有時屋企打下飛機，你都聞到陣味噶嘛，大佬，喂，你真係腥，你都可以吞。一睇完呢一幕之後，我就依家小 fans 啦。我就走去咧，旺角系咪信和？好似系信和，唔记得边度啦。就搜集及村内嘅所有嘅 A V 碟。 嗰阵时咧，旺角咧最多 A V 嘅咧，边度咧？信和其中一个，仲有一笪地方好劲， 好劲系啦， 系啦，系啦，死仔， 仲有湾仔， 湾仔嘅咩咧？湾仔散晒嘅，湾仔以前188都有，咁啊，另外有个细场嘅，叫唔知国泰商场定乜嘅，喺湾仔度嚟嘅，嗰个场都有，咁。當然啦，就全部集中曬喺，即係真正你要買 AV 碟嘅話咧，其實老實講，全部都係老翻嚟噶啦 ，OK。咁咧就你要買咧就亞灣係都喺嗰度啦。但係咧要同阿牛傾下偈喎呢樣嘢，即係， 嗯哼， 以前好貴喎。 唔係100蚊兩三隻啫都係。 喂100蚊三隻喎、哦，你諗下。 慘咗啦！ 喂100蚊三隻，你同而家比就真係唔同啦。 而家免費喂。你睇你而家有 BT 1蚊隻我都嫌貴啦。 唔係你諗下以前好啦好賺㗎嘛，即係雖然嗰隻 VCD 碟又好，最開頭嘅時期 VCD 年代㗎嘛 ，VCD 碟 我做過 ，VCD 碟十零蚊一隻啦，我哋買翻嚟去打機又好咩都好，我嚟吸嗰個 file 嘅時候，咁但係你諗翻嗰條友。好撚好賺㗎喎、哦、個指套永遠都係屌你老尾彩印嘅拎我188隔離印㗎嘛係咪先好撚好賺㗎嘛但係我嗰陣時係咩呢嗰陣時我哋學校即係老實講實係㗎啦實印 小學你中學 中學小學都冇唔係小學真係小學我你都 我小學睇相㗎 唔係你都知道我小學係掛住出去排隊炒郵票㗎啦咁跟住咁基本上嗰陣時候全㗎嘛即係你就及村內央啦如果你問我哋成班男 你呢個小宅園啦直樹帽子 但唔係我係嗰個年代但唔係我杯茶嚟 㗎記住啦小宅園同直樹帽子之後先至到及村內央㗎 係啦 所以我係幾勾㗎對 但唔係我杯茶嚟㗎係邊個呢川島和俊實 好、okay, 嘅村落就食下啦。 嘩真係。靚妹樣嘛。係嘛。 呢、okay, 個我鍾意嘅。即係咁我講返啦。我喺搜羅及村內央嘅所有嘅翻版。o、okay? k 我就去咁就買啦。我買一紮。我就可以用唔用喺我講下劇情俾你聽啦。喂真係黐撚線嘅嗰頭。我真係睇呢啲劇情啦。咁話說呢及村內央就係一個賊嚟嘅。o、okay? k 賊嚟嘅。佢要去偷一間屋嘅人嘅嘢，首先佢就放啲迷香，整暈曬嗰幾件柒頭皮 ，OK 啊，跟住佢又落手去偷啦，一偷一拿開嗰件嘢好奇怪嘅，就揾塊布冚住嘅 ，OK 冚住嘅，個球珠海就打開佢，咁我唔知佢日文寫咩啦，日碟寫住，理論上應該係寫住你中計料嘅。我估啦吓，跟住咧嗰几个柒头皮咧就起身啦。原来佢冇中过招，咁佢柒头后围装扮系点样嘅咧？首先及之内因为着到好似嗰啲好似贼咁啦，即系而家好即系类似啲黑衫黑裤嗰啲啦， 我知道啊， 嗰啲啦，大手茶女嗰啲咁样啦。OK， 因为我讲大手茶女。咁及之内因咦醒咗，咁有一个咧就着住空手道袍嘅， 系。 有一個呢就最西裝嘅單字揸住槍嘅。有一個呢就拿住拿劍嗰啲劍道嗰啲劍嘅。仲有一個撚咗唔知咩樣啦。 一定有加藤英粉啦。 冇。 冇啊。 冇。 哇。 咁跟住呢咁嗰個撚咗想開槍射及村內央。咁及村內央唔知搵啲唔夠幾咗啦搵啲唔知乜撚嘢飛鏢定好呢就 飛中咗個嗰日嗰人嘅手，把槍跌咗。OK， 跟住個柔道跟住拿劍嗰、那個衝埋去斬埋及川來陽。佢將兩嘢就打甩咗把劍，打低埋嗰個冚家產。跟住就唔知點樣就打撚埋嗰個揸槍嗰、那個。咁跟住一個著柔道袍嘅 ，OK， 即係空手道。其實我唔知道空手道定係柔道啊，即係埋去打及川來陽，又係唔使三下。及川來陽打撚到個呢、這個仔瞓低。咁及川來洋洋得意嘅時候咧，就唔知點解有個啦，有條傻閪喺個屋嗰度有條繩，掹一掹條繩，有個網跌撚咗落嚟，一粒就粒住及川來陽。唔撚使講啦，一粒咁就屌你鏡頭一轉，咁就喺張咁之內，因為就喺張床度啦。跟住俾人又搞又中出啦，呢個其中一次，我後搞撚就邊有咁撚奇怪咁好笑啊！ 笑咯， 好笑啊！好啦，我都分裂啊。咁我再睇及之內張其他嘅片啦，當然佢有好多啲人體壽司啊嗰啲。嗰啲好撚悶嘅嗰啲，我買完之後咯，我都覺得抌春就嗰啲唔好睇啦。咁又有一個咧，又係飾及川來陽係一個咩咧？佢飾演好多唔同嘅角色嘅。佢飾演有咩角色咧？就係、是、第套 A.V. 啦，即係點閪嘅過程我唔講啦，係咪先啊？咁跟住第二個角色就係、是、及川來陽飾演一個中學生。咁、有個古惑仔，應該係古惑仔大佬嚟啦。咁、就喺個車站附近咧，就食煙。抌低咗，抌掉咗支煙頭落地下，一掉咗落地下，及川來陽就同嗰個古惑仔講，古惑仔大佬嚟噶啦，你唔估計啦，你又唔識，我唔識聽日文啦，你唔應該抌垃圾噶咁樣啊咁樣喎，冚家就俾人捉咗後巷強，我屌你老味，乜撚嘢橋段嚟㗎？ 唔係好多好多好得意嘅橋段㗎，即係你講嘅係即係唔係你嗰個啦 ，OK？ 有啲嗰陣時好興卡通片裝扮㗎嘛，屌你有美少女戰士嘅，好啦好笑㗎嘛，即係有好多好奇特好得意嘅橋段嘅。喂，但問你一樣嘢啊，即係你都知道。A.V. 有分三仔同四仔㗎啦，你一定有睇過四仔㗎啦。你第一次睇四仔嘅感覺係點？ 我唔鍾意睇四仔㗎。 我 坦白講，我同好多朋友都同我唔同㗎，咁所以我同阿碌都唔同㗎。阿碌係鍾意睇啲武格仔㗎。但我覺得我覺得係，我唔鍾意，我覺得冇所謂。因為我自己思考到，我腦海可以諗得到。佢發嘢係點 啊？唔係，我明白你意思，有得揀，你係寧願睇三仔多過四仔嘅。 我都係三仔，因為三仔個好處咧，佢有啲好搞笑嘅劇情， 係啦， 好搞笑嘅劇情。總之起碼你知嗱，有一種叫留白啊。 我明白，我明 白。留白即係希望你有呢度還諗下嘅， 有啲思想嘅空間。 其實打格仔就有啲思想嘅空間俾你留白。 嗱 講下， 嗱講樣嘢啊，即係。小弟第一次睇四仔系咩呢？就喺、是、學校嘅， 通常系鬼佬片啊？ 唔系 ，OK， 日本嚟嘅，喺學校嘅課室里头，有人 lunch， 有人博拿咗部 DVD， 跟住然之后咁，你知有个 projector 噶啦，火喇大棍，然之后点样遮住个嗱？或者 A4 纸黐住个死人出面块玻璃搞掂？哇！老实讲，即系唔系话咩？我记得 form two 噶。是 form 2的即是應該14歲到嘩你問我真的第一次看四仔我都好撚震撼喎。 咪我 即可能我仲小啦嗰個年代。Okay. 但我覺得嘩真的好撚震撼㗎喎、感覺係。 即係點樣呢我就覺得即係其實四仔呢就通常我睇鬼佬多。即係我投入唔到。即係唔係話佢 size。 我唔鍾意睇鬼片。 我唔係話個 size 文心。 係因為講真佢啲劇情都唔能夠賤。你會唔會有無啦啦有個望落嚟粒住及川來陽？你會唔會有個女仔叫你唔好抌煙頭，跟住捉兩隻後巷強老強啊？喂，你冇呢啲咁劇情，你唔過癮噶嘛？埋去做妻，即係我覺得甚至乎日本嘅四仔都係咁樣爛砌嘅啫。 哦， 冇劇冇乜劇情喎。當然你會屌鳩啦，阿牛梗係。梗唔睇劇情啦，睇屌喎！ 唔係後期啲得意好多嘅。 跟住而家如果玩得好過癮，著超人衫啦。 係啊係啊。 嗰、那個撚樣嗰、那個間嗰、那個間角會有啲黑氣石嘅。咁、會令到嗰、那個AV 女 女超人會腳軟嘅，跟住擒佢老母屌閪噶嘛。 唔係有隻係咩噶嘛？有隻真係鹹蛋超人噶嘛？ 怪獸噶 嘛？女鹹蛋超人，但係隻怪獸奸鳩佢噶嘛？好乸好笑咯，記得人。 嗱，時移世易，即係我要點解做呢只那些年呢、嗯、因為同阿有一日我哋同阿耀尊啊、張錦晴啊咁啊講 A V 啊嘛。咁所以我都講一次啦、嗯，你都喺度啦，係咩價咩係咩價咁 ？OK OK， 嗯 啊，咁嗰日咧就咁講下，咁我諗起，不如講下我喺講那些 A V 啦，因為其實我唔係睇好多 A V， 嗯 啊，即係你話咩小澤原啊、直樹母子啊呢啲我梗係知啦嚇，同埋而家及川奈央梗係知啦，咁你跟住落去咩傑衣啊、波多啊嗰啲我梗係知啦，小澤瑪莉啊啲我都知，嗰啲逐個睇啊，我知。咩蒼井空嗰啲我都知 ，OK 嚇、啊。 蒼老師，全中國人都識嘅，大佬。 呢我都知。但係即係我想睇講下 AV 嘅變化。 嗯， 即係容許我探討下。 好啊。 即係自從及川奈央冇咗之後，咁其實某程度即係退休之後咧，我依家少睇咗好多㗎啦。 嗯。 直至到咩咧 ？BT 盛行。 係 啊，其實都唔係好耐啫，都幾年嘅啫。 BT 盛行都唔係啦，都八九年啦。即係過咗二千年之後咧、當你發覺有電信營科存在，可以上網有寬頻呢家嘢咧 ，BT 就真係成型。 BT 就可以成型啦。咁我就由 BT 開始，我就再重拾翻偶然睇下，即係偶然睇嘅啫。AV 我唔係好多。 嗯。 啊咁而家今時今日，我最中意睇係咩嘅 AV 咧？ 唔知 劇情嘅，就攞住個電話，同個人傾緊係咩嘢唔撚知，後面嗰條友係搞緊佢。 哦， 呢啲我咧同我嗰度揾正啊！當然我知道，我當然咁醒目嘅，我係知道係假 㗎啦。 但係我想話俾你聽，我第一次睇電話呢、這個系列叫電話啊嘛，係邊個做嘅？ 唔知， 我都唔記得咩名。但是一个中国人做 的。是吗？ 是啊，他是全程讲普通话的。但是搞他那件一定是日本仔 来 的。而且是在日本那里拍的，话说你听。 嗯。 OK， 我看过的。啊，先生你好啊，真的看他屌他的。啊，那我看过。喂，我都好冷静，那以后我就好喜欢看这一系列的电话。即是你想想 ,AV 那种进化是挺好的，他一系列。 是 啊，嗰时候最兴佢俾你做、或者每一个 AV 女优都要可能拍一个电话系列。咁当然而家新嘅 AV 拍电话嘅我最好就係优希啦，你哋唔知㗎啦，拍呢啲九百几万个啦，咪先优希啦。咁优希就因为佢一下俾条仔强插咋嘛，咪先。同埋佢喺度扮唔知，好演技。咁電話系列啦，電話系列咁我咁其實好多網友知。咁除咗電話系列之外呢，而家仲興咗有一個系列㗎喎，就叫做大搜查女或者搜查女系列。搜查女系列係咩呢？總之嗰件女呢永遠都穿著一件一件透過嘅夾喇衣，係黑色嘅。 哦。 兩條拉鏈，一條拉鏈呢就由心口拉到落肚臍，第二條拉鏈呢由肚臍拉到落屎忽。 嗯。 OK？啊，咁就方便拉啦，咁啊嗰啲大搜查女，咁每大搜查女係我點解我點解想講俾大家聽呢？喂，佢係講咗日本人對呢、這個權威嘅控訴。通常呢啲咁嘅嘢係點樣呢？一個女仔做咗個大搜查官、搜查女，即係官方啦，即係差人嚟㗎啦，某程度係咪先？咁佢去咗一個賊鬥裏面，咁就去警惡情奸啦。最後嘅一必定就俾啲人捉撚咗啦，跟住就一必定係搞佢老母屌閪啦，唔使講啊，首先係震彈啦，大陸炮啦，乜嘢塞得入去嘅，你都塞入去啦，講真係咪先？仲有一定吊起嚟賣啦，係咪先？即係搞到咁樣，但係最後嗰個大搜查女咧，有啲有啲冇㗎，咁其實都多嘅。曾經嗰個大搜查女係逃脫咗。但最後都被人拉翻啦，又被人輪一鑊啦，係咪先？但個結局，我想同你講個結局，結局係唔好啊！個大搜查女個結局係點樣？一係就被人砰一槍 game over， 咁就完啦；一係就繼續 俾人輪為之完，或者係繼續含緊個反啊個賊，咁就完嘅咯。喂，即係你見到呢啲日本人係幾反對、幾唔中意嗰啲警察部門啊嗰啲咁樣，因為其實好某程度，如果中國拍唔到啊，中國唔可以咁嘅結局噶嘛。 嗯 啊，啲大頭茶女啊，應該係就算係之前俾人點奸法，最後都可以成功破案啫嘛。日本唔係。大搜查女鑊鑊都係碎收尾嘅，係咪係冇好結果？一係就精神病發啦，精神病啦，總之係冇好嘢。 OK， 第二個系列就係黑胖對白包，即係就好撚簡單啦。 我知， 即係黑人，搞件 AV 女啦，即係我一路咧見到有人有啲A.V. 是咁樣寫嘅，我一路都唔敢 download， 我覺得太殘忍。OK， 但最後都唔 好奇之下， 冇咗啦。 最後都係 download 嚟睇一睇， 唔夠好奇。 嗯， 我睇嗰鋪咧，第一鋪咧就都其實都有一輪嘅，都幾耐以前嘅咁啊年齡啦咁啊點樣咧？喺嗰件好似黑鬼，即係擺落嗰個日本妹嗰度嗰時候咧。扑你我街嗰个日本妹呱呱喺度嘈，哇哇哇！喂我屌，喂你睇完有咩感觉咧？有咩感觉？你系好想打电话去非洲领事馆，同非洲嗰啲领事馆讲，喂，下次你可唔可以派个更加粗啲嘅人去日本做啊？喂大佬啊，喂我真顶唔捻顺啊！嗰件女都系人演技嚟啊，话晒你喂。即係佢真係平時長粗大過我睇開啲 AV 大概半倍到啦即係有啲係有啲恐怖到一倍呀話聲呢喂理論上唔係擺入去呀喂理論上嗰支嘢唔係嘢嚟呀話聲呢嗰度係啲雷將棍嚟呀大佬咁樣就咁擺落去喂嗰件女真係話聲呢我真係曾經諗過喂佢唔係演技嚟嘅，佢哋呱呱喺度唔係演技嚟嘅，我認真你試下無啦啦有個 BB 塞返入去你入面喂大佬啊喂你有冇咁撚殘忍啊大佬你點可以唔發惡夢啊你點會唔去要你去非洲領事館投訴啊大佬喂大佬試下佢更加粗啲㗎啦一係就係咪先喂即係我睇過呢個系列又係非常之唔知點樣講即係呢啲咁嘅黑胖對白包嘅 AV 通常係首先就係嗰條女要坐喺張凳度講下自己屌你老味近況啊鍾意啲乜女啊咩仔啊咁樣跟住就下跟住有件黑鬼就入嚟啦跟住都係好啦輕騎㗎嘛都係潮吹下含一含啊但一埋牙打真君喂你係瞓唔著㗎或者呢你瞓下你又想 refresh 返嚟再睇一次擺落去嗰一下係擺落去同埋瘋狂抽插嗰啲叫做即係我真係唔識講即係如果你網友有機會呢BT 一啲呢啲嚟睇下呢我真係保證你呢你真係瞓唔著㗎或者你冇可能擺就真係發夢㗎你發夢都諗住點樣擺落去㗎或者你即係你諗下我真係咁講日本係可以玩到個 AV 玩到咁撚樣係咪先喂你係即係有個系列黑鬼黑鬼大搜查女大搜查女好似阿的中睇過可能啲學生妹呀扮嘅啫係咪先護士扮嘅啫跟住仲有一個系列催情系列 知 道就點樣呢又我唔知真定假啦就扮俾啲催情藥俾啲女食或者係按摩先生咁搽啲催情油呢就落去嗰條女度都係吸收每次都係咁喎總之一搽完個藥法嗰時候呢我成日講係假 㗎 嗰個男仔點點佢任何一笪地方呢嗰條女都彈開唔係喎哎呀屌你老咩又彈開呀屌你 咁計假 梗係假㗎啦屌你老咩犯法㗎嘛屌你老咩真係咁樣夠僵咩係咪先喂大佬一彈開唔係但每次呢就係唔好話就算大搜查女都有呢一幕㗎 因為那個大手茶佬是正義的嘛，我是被人捉而強的嘛。你我喜不喜歡我？不喜歡，那條女實話不喜歡的。不喜歡那打眼針咯，打眼針咯，打眼針到藥法就當然假的啦。藥法的時候你喜不喜歡，你仲係咪查我？對唔住啊，我唔想制啊，我以後唔查你啦，你點我啦？喂，真係可以咁撚樣喎、啊，即係咧，即係嗰個系列咧係可以玩到咁撚樣嘅，即係你仲有除咗微弱啦、大手茶女啦、黑人對日本妹啦。呢幾個系列啦，我呢排咧就好多睇嘅，即係我唔算係多睇，因為我成日覺得係做好過睇嘅。但係咧我係會如果我見到我一定 BT 嘅咯，咁作為呢個端午節或者係今年最後一集嘅 那些年， 那些年咁，我覺得你哋可以都回覆下那些年睇 A V 嘅感覺 ，BT 一套喺呢日。咪唔使問人借咯，你出咯 ，OK， 我就閪啲揾手嚟 ，OK， 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端午節快樂嚇， 好，拜拜。